上春节，每天都吃新鲜的西点， 娘不吃亲身经历和遇见，不敢想天使和母也会有关联。 吸血鬼他抚摸着猫眼，老人喜欢练习太极拳， 铁石也沉迷着纸和细剪，在我的身边。 手机里充满回忆的画面，在我的眼前。